境。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亦都挤塞，车龙排到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亦都挤塞，车龙排到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来回方向都是有车龙的，港岛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那边龙尾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排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乡村俱乐部。最后在九龙区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龙尾排到奥运站，龙翔道去荃湾近黄大仙中心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启泰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每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窝打路道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会算处。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念旧无分年纪， 回忆不论贫富， 昔日情怀守护大众， 手下留情，日日你主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梁礼勤、何铿， 手下留情。 守住香港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4月24号，我听到上个礼拜我谈到要今个礼拜要讲嘅嘢，所以我谂咧，我就抢住咧讲咗先咁一针，都唔记得咗答复，都唔记得答呢个问题。事情就发生喺大概喺4月嘅上旬，一粒中国2019年发射嘅卫星就出现爆炸事件，而原因表现出嚟嘅原因系一粒美国已经准备报废的卫星在它坠海坠落地球的时候，它的碎片因此撞击到太空上面的很多的空间，其中就这么巧就撞正我们这一粒2019年才发射的新的卫星。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不知道这粒卫星它的功能是什么，它掌控着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美国这粒卫星的化解分裂爆炸那些碎片在什么空间什么范围来爆炸所造成，这些科学技术的东西我不知道，我不懂。但是这件事我就十分留意，就在那个时间苏伊士运河就出现轮船阻塞的事件，而轮船阻塞的事件就一路到3月20几号，是月球、太阳、地球同一个直线的时候，所谓月球大潮汐的时候，于是苏伊士运河的水升了46cm，咁就隻船可以浮起，喺嗰度浪咗好耐，浪咗好耐，所造成嘅世界经济损失，而家未统计，未考虑赔偿。但值得注意嘅就系、当呢个大潮到嘅时候，中国嘅军队我哋个海军喺南中国海宣布呢、这个时间系我哋军演嘅时间，任何船只经过嗰度， 我哋咧要提醒你，嗰度有隨時有軍事演習、實彈演習喺嗰度。嗱，各位，我哋普通老百姓係唔會去注意呢件事、嗰件事、嗰件事之間嘅關係。咁當然後來船鬆咗啦，軍演亦都過咗啦。衛星嗰件事，似乎中國政府亦都冇追究。中國有個科學家就講，有可能噶衛星瓦解嘅時候，碎片喺太空軌跡度撞碎第二個衛星，係會出現噶咁。嗱，各位，交通意外梗係成會出現啦。但係我哋成熟嘅人都知道，如果喺某啲交通要點製造若干件交通嘅事故，會癱瘓一個城市，癱瘓所有嘅信息。太空同樣係咁情況。1995年，我哋當時全國只係用個個都用 GPS， 美國嘅。喺1995年嘅時候，我哋嘅好多通訊都不能夠用 GPS， 因為突然間 stop 咗，係停咗啊、刪咗掣啊，唔知。總言之，一切嘅要求電子嘅嘢都停曬。咁無論係我哋嘅飛彈、我哋嘅船、我哋嘅空軍，全部都處於啞咗、盲咗嘅狀態。呢個亦都係造成點解中國要強力地發展自己嘅北斗55粒星，佈置一個全球嘅自己嘅系統咧？咁要佈置一個系統俾全世界其他國家都可以用咧？咁嗱，各位，所有呢啲都係突破美國嘅霸權控制嘅做法。請你想下，所講嘅咩民主啊、自由啊、人權啊，都係攞嚟呃我哋啲少少老百姓，因為我哋信曬呢啲嘢係道德圖騰，係用呢啲嘢。好彩出現咗川普先生，講明唔關事，我唔係講呢樣嘢，我係講美國第一、美國利益。咁而家大家就越嚟越清楚，原來只不過係一個大國博弈嘅問題。本来中国应不应该参加这个博弈呢，亦都有很多的讨论。但是看来，正如我说，逼住已经被美国摆了上这个舞台。而且这场博弈，正如我经常这几个礼拜都讲到，大概3至5年内一定会有一场上场的搏击。这个是拜登先生讲的。他说我一定不会被中国在我任期里面超越我。他是讲明任期里面超越。当然他可以因此直指争取多一个任期。两个任期就这个8年的时间啦。大家都知道现在拜登先生讲我是拜登哈里斯时代。所有都在处准备紧5至8年内很多特殊的状况就会在世界出现。我是一个读历史的人，我不敢说我是研究历史，亦都不敢说我是研究国际关系。但是看下自二战前的状况，欧战是由1937年一路去到1945年原子弹落了之后，德国投降、日本投降，才世界大战叫做结束。中国是由1931年就一路14年抗战，去到1945年原子弹落嚟，先至造成所谓日本投降。如果你研究下31年之前嘅情况，你研究下美欧洲37年之前嘅情况，你会见到事情系一步一步一步踏入去一个控制唔到嘅环境。我系睇到呢种步伐，呢种声音。的道理，再加上互联网时代 COVID-19 这件事所造成的全世界的混乱和失控的情况，确实是人类是不是需要一个大调整呢？这个呢是我一路观察着的。我在想，修昔底德定律是关于大国崛起的问题，今天已经不是修昔底德定律问题，因为中国已经崛起了，剩下来的就是在这个崛起的一二哥的过程 是大家一起平衡啊，抑或是一定要有一次的正正式式的博弈拳击分出胜负才有得讲呢？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大家好关注变种病毒带来什么影响？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它的传播性高60-70%，引起社区爆发机会轻一点，如果真的散出去的话。现在见到很多都是没有病征的，如果不是你验，你根本上找不到它出来。如果你被它入了社区，它根本上是未必有病征，但它仍然是有传播性。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登记做选民，但是又怕啲个人资料被人滥用。 放心啦，选举事务处会采取各种方法，确保有关资料是不会被滥用的。 想知多啲登记选民的注意事项，又想玩游戏攞奖品， 咁就要听选民登记小剧场啦。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节目有得听。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我是梁国成， 我是殷伟桥， 我是洪慧文， 我是陈念慈。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而家好多人除咗讲话中国饿死所以呢就美国要咁做啦，咁亦都有人话中国假嘅，佢边有复兴啊，边有咁嘅能力啊，边处得啊，咁冚棒都系吹牛嘅，吹水嘅，中国崩溃在即，就话自爆 China 会爆。咁呢几年呢，过去20-30年讲咗中国崩溃，最近呢几年咧就开始讲自爆。嗱，各个不同嘅同温层里边，会对呢啲问题作出好多即系冇乜意义嘅乱噏。但系我哋只系睇下真正嘅领袖人喺讲嘅说话，我哋嚟研判情况。好多嘢唔系净系讲中方点讲，美方嘅舆论点讲，要睇下嗰啲重要决策层。怎样讲？如果我们看到拜登总统最近这个上三月份讲，在我的任期里面一定不会被中国超过我。各位朋友，讲的是不会被中国超过，不是讲自爆，不是说讲中国的复兴是假的，不是讲中国的振兴发展是假的。如果是假的，他使鬼做那么多功夫吗？就让他爆就得了，是吧？所以他一切都是想引出一个竞争，击低对手的结果。好了，其他国家看到中国如果被击倒，被去到1901年辛丑的情况， 咁啊点咧？咁中国国内嘅人民固然要承受好多想唔到嘅苦难，你唔好以为击倒中国之后就民主自由咯，人权高涨咯，咁你千祈唔好搞错呢样嘢。我唔该嗰啲相信呢样嘢嘅人，你头脑清醒啲。如果好多好多嘢高涨，美国而家唔使咁，而家就系各自嘅体制都需要检讨嘅时候。如果你哋有睇《跨国亚立江》呢套片，中国政府拍呢套片系其中有一个观点系好重要的，佢肯定美国制度嘅优越性，特别强调美国总统嘅绝对嘅掌控军队嘅权力。呢嗰段嘅情节，我前几次都讲过，唔再重复。中国政府唔会话睇唔到美国制度嘅优越性，而以习主席身边咁多哈佛肯尼迪呢个管理学院出嚟嘅高材生，同埋咧读咗咁耐佢哋嘅书，参加咗咁多佢哋美国嘅研究，佢哋好了解美国制度嘅优点喺边度。所以王毅外长公开讲，国美其美咪好咯，咁你觉得你嘅制度优秀嘅地方，你咪继续发挥落去咯。我哋嘅制度做得好嘅地方，咪我哋发展落去咯。唔一定要我消灭你，你消灭我噶。所以用国美其美呢个讲法，中国并冇话我要超越你打倒你。所以傅莹，所以呢个我哋外交部发言人讲，我哋无意思超越美国，我哋要嘅系超越自己。嗱呢句说话，大家深思啦。老实讲，中国真系唔应该以超越美国作为目标，因为我哋中国大佢四倍人口，我哋中国人民嘅渴求同美国嘅渴求唔同，我哋无需以超越佢。正如我哋嘅外交部嘅人员讲，美国嘅制度好唔好由美国人民讲，而美国制度啱唔啱全世界系由全世界其他人民讲，中国制度啱唔啱系我哋中国人民讲，唔系由你美国嚟讲。嗱，各位就系、是、因为呢啲态度、呢啲立场，使到美国觉得我失去咗对全球嘅管治，包括德国最近都加把嘴，就讲到关于全球要 follow 边个人嘅规律嘅问题啦。嗱，各位嚟嚟去去系呢啲咁样样嘅互相嘅施压同埋博弈。但系问题，我哋作为海外嘅港侨、华侨，我哋要记住，毕竟我哋嘅祖家，无论你承认唔承认，你都系一个华人嘅面孔。等于美国嘅上任总统川普佢太太系密萨东尼亚嘅人，佢哋乡下好高兴，佢哋出咗个美国总统夫人。等于奥巴马在 Nigeria 那边的亲戚也都觉得很高兴。同样情况，什么时候美国出现一个华裔的总统，你都会觉得很高兴。不紧要的，好事大家分享。但现在问题就是呢，是制造着坏事。如果你们有读历史的话，掀开1941年一出现珍珠港事变之后，所有日裔的人全部禁入集中营，全部拉晒，不论男女老幼。嗱，当你话，唉，嗰阵时系咁，而家唔会嘅咁，啊，难讲，难讲。所以喺整个世界嘅博弈里边，有一样嘢我哋甩唔到，我哋嘅华人嘅样，我哋嘅所有文化，我哋嘅特点，我哋嘅特征，都系会造成一啲距离嘅。除非是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认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人类的种族没有高低。如果不是这样看呢，就正如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引述了几次，讲说我们这个文明他都不知道我们说什么。是他可以很理解俄罗斯的东正教，但他真的可以不理解孔子孟子所讲的嘢。所以英国有一个学者讲，话而家美国所做的 是挑战一个文明，不是挑战一个执政党，不是挑战一个中共的现代，而是挑战五千年的文明。嗱，呢一个嚟讲咧，正如新加坡的外交官讲，马宇石讲，佢话美国太傲慢啦，你点可以认为个世界就是由呢250年的美国史去概括世界的终结呢？咁，所以呢个就讲到前20年、十几20年前，福山教授讲历史的终结，佢后来都承认唔应该咁讲，冇边种文明是可以终结人类的历史，大家都是跟他的。请你看看到现在我们人类从离开非洲，从我们的这个 Rose 祖母700多万年前的化石，一路发展到250万年的非洲，由东非一路沿着尼罗河发展到全世界，今天的各种文明的出现，都是正如英国史学家汤恩比说，边个能够接受挑战，成功地应对挑战，边个就发展，边个就壮大，否则就淹没。嗱，文明嘅淹没，文明嘅发展，到现在我哋见到过去嘅10000年，埃及喺度，所以最近佢哋搞个好大嘅展览会，展示佢哋埃及嘅文明对中东、对非洲嘅影响，我觉得好事，好事吓。尽量去展示人类文明的多元化。巴比伦的文明，我们看到叙利亚，看到伊拉克那边的中东，以色列的文明，我们看到犹太的文明对世界的影响，印度的文明对世界的帮助和影响，中国的文明亦都会完成它对文明的促进发展的作用。我们不是要争哪个文明将会 dominate 全球，控制全球大晒，我们不主张这件事、啊、如果看看我们儒家的学说，从来都强调天下为公，所以最近中国政府非常强调的，希望在2024年的时候，全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教育重新恢复回我们过去几千年的各种的优秀的传统，让中华文明在中国人民的生活里面继续发出它的光辉。大家朋友可能没有留意到，我们讲到日本的时候，日本给我们的文明形象是唐的形象，中国唐的形象。我们讲到韩国的时候，韩国给我们的文明形象是明的形象。但讲到中国，我们拿不到一个我们的形象，无论是汉满蒙会，无论是由夏商周到我们唐宋元明清，我们都拿不到一个形象，就是因为我们出现了一个错误，个错误就是全盘否定自己，泼脏水连 BB 都泼晒出去，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形象究竟是怎样。 当灯光每夜闪亮，人便开始去流浪，繁华闹市徘徊夜里，没有终点并无路向，家虽拥有但空荡，仍最空虚怕回望，情还是冷，人还是冻，害怕归家再看着墙上，令我想想你一切的空想，无聊的翻起掀起思忆里游荡，又再想想你想自心伤，明白用情负情绝情是这样，想得到你没希望，逃避一些当年印象，埋头步向茫茫夜里，让我潇洒再独自流浪，我的家 间空荡，仍最空虚怕回望。情还是冷人，还是冻，害怕归家再看着墙上，令我想想你一切的空想，无聊的翻起掀起思忆里游荡，又再想想你想自心伤，明白用情负情绝情是这样，想得到你没希望，逃避一些当年印象，埋头步向茫茫夜里，让我潇洒再独自流浪。情还是冷人，还是冻，害怕归家再独自流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本地个案，当中一宗源头不明，其余两宗同其他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累计确诊个案增加至11,730宗病例。源头未明个案是昨日初步确诊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38岁菲律宾外佣。至于另外两宗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38岁男子和一名3岁男童，分别住在将军澳显明苑和葵涌村晓葵楼。屯門一間護老院，一名男子懷疑遇襲之後受傷，送院不治。警方拘捕一名男子，並且將案件列作謀殺案處理。昨晚九點幾，警方接報話，屯門青翠徑一間護老院，一名男子受傷暈倒，他送院搶救，其後不治。警方初步調查懷疑這名男子之前曾經遇襲，正是調查案件。緬甸軍政府領袖敏昂萊抵達印尼雅加達，準備出席東盟特別峰會。這一次是敏昂萊二月政變之後首次出席國際外交場合，除了東盟10國外長出席會議之外，東盟國家的領袖亦都會出席特別峰會，主要討論緬甸局勢。在東盟總部外有幾十人抗議，要求緬甸恢復民主。外交界消息說，東盟很可能會呼籲緬甸軍政府結束對平民的暴力，並且容許特使和被拘留的國務資政昂山素姬會面。印度单日新增超过34万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次打破全球单一国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纪录。德里郊区一间医院报告，剩余不足90分钟氧气，需要供应全院260名病人。政府动用军机协助运送氧气前往当地。印度累计超过1,600万宗新型肺炎确诊，接近19万人死亡。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车多，龙尾排到鹤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近鲗鱼涌公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奥运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咁另外咧，反方向去沙田系挤塞，车龙排到培正道桥底。最后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咁就系土瓜湾嘅码头涌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去九龙城方向近木厂街嘅快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咧，反方向去红磡近码头角道嘅快线亦都系封闭噶，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香港保护儿童的法律确实有全面提升的迫切性。守护儿童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雷张臣佳。 在香港讨论是否应该强制举报虐儿的时候，政府必须马上增加培训优质的服务人员，提供适当的服务和配套。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1-22学年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2,050元或者38,40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有朋友听到我这个观点就说，中国人不是好像毛泽东、孙中山那样，那个是我们的国服吗？对不起，那个不是我们的国服，那个呢在中共就叫做干部服，在孙中山中华民国叫做中山装。无论干部服、中山装或者列宁装，都不是中国自己唐宋元明清的历史里面男士所着的衣服。唯一有些接近的就是在清末的时候的长衫马褂。讲到清末1919年前后的这个民国初年的五四运动，在当时的学者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很大差别的形象。一位就来自哥伦比亚的杜威的学生胡适教授，他是西装不理的，全套美式。一位呢就是这个辜鸿铭先生。辜鸿铭先生就是这个可能跟台湾辜家是有些关系的。他是中国清末的时候的翰林。有没有钦点做状元我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他是清朝的时候考试考得好的一个人。后来就是剑桥，在剑桥读书的时候，他是以长衫马褂薄帽梳边在剑桥校园行来行去的典型的保守派人士。他回到去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都是长衫马褂长边，他一口流利的牛津音，非常好的英语，他又是知乎者也，四书五经熟读的一个东西混合的人。但是在那个时代他就被誉为保守派的象征，所以他的形象成日被人拿来笑。甚至现在在中国 CCTV 播的一套电影《觉醒的年代》里面，那位辜先生、辜教授都是被人笑的桥边子大伯母。当他是找个女生来扮的，这就当他戏剧化了，但其实都反映了一个情况。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是全盘西化抑或是这个东西混合。现在看来今日的中国政府所强调的就是东西混合，既不要全盘美国化，又不可以全盘俄罗斯苏联化，亦都不可以 全部德化德国，应该是将欧洲、美国、中国原底的混合，成为一个混合的文明，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混合文明。所以你见到最近在西方来讲关注中国的，就是中国进行着历史文明制度、文明制度自信的重建。这个重建很重要，因为自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可以说我们中国人基本上是不谈自己国家的，不谈自己的民族，我们言必亚里士多德 Plato 讲亲就是欧洲的事，没有人能够讲孔子孟子的说话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最近想在我们的机构推行启蒙的重新学习，蒙学的重新学习，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太多我们的精华，我们在批判我们过去的弱点的时候，特别是批判三纲五常，批判忽视妇女，强调过分强调家长和帝王的权力，这个的传统的同时，我们忽略了从夏商周之后中华文明所推行的其他东西，而很多其实就是写了在我们八本的蒙学读本里面的。蒙学就是启蒙之学，由宋朝开始一路传到清初的八本的书。大家都知道听到一些名字了，就是三字经啊、千字文啊、这个农民编影啊、这个诸子自家格言啊，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很久很久中国人不讲了。我们以为一切的礼仪文化都是西方的。我最近重读这个诸子自家格言，和重读这个蒙学里面的一本书，他讲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坐点坐，行点行，三点着，全部的规矩。我跟啲教师讲，我哋睇下点解话中国人唔教，话中国人冇礼仪呢，係因为我哋呢两百年穷得太犀利之后，衣食不足，样样都唔掂，点会仲讲到好多礼仪嘅嘢呀。好似蒙学里面讲到啲小朋友戴帽要点戴，三楼要点见，鞋要点着，物要点着，出入嘅时候经过门槛要揽，不可以搭，去到人家家人家的地方不可以挨住门那个门框跟人讲嘢，跟长辈讲嘢，跟兄弟姊妹讲嘢，要怎样样，成套的文明的规范。今天我们讲英国很多绅士他们怎样怎样，为什么不讲一下中国其实都教很多中国的礼仪。所以最近我在学院里面又推行一个 Butler School， 即是管家学院、管家系。英国的同事跟我说，你们中国有管家吗？他说你不要搞错，管家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些外籍佣工啊。我说不是，中国人不认为我们培养管家就是培养你们现在所见到的所谓外籍佣工，不是那些。是整套管家，从管家庭的财政、经济、礼仪、社交都有一套规范。有咩？中国有呢啲嘢咩？嗱，各位，真系全世界对中国嘅了解，近呢两百年我哋嘅穷弱、战争、混乱，系真系歪曲晒我哋中华民族嘅形象。所以我好希望能够多花时间喺翻教育方面，做翻教育嘅应该要安排嘅嘢，做翻好我哋嘅教师、我哋嘅课程嘅安排，同中华民族嘅文明将佢连结翻落嚟。 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智利北部。 智利是全世界第二长的国家，有四大之国之称，当中有很多自然景观都值得旅游的， 例如很多朋友必游的复活岛， 亦有智利北部阿塔卡马沙漠和月亮谷， 还有到世界文化遗产城市阿尔帕莱索睇七彩小屋。 哇，今个星期等主持同大家一起分享啦！ 星期六下午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流年 欧海星 Sino 旅游乐园见。 在这个熙来洋王面积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满载住我和你的故事。 我早几天见到陈师奶买嘢都过去那边买，还是跟我老死，有没有搞错啊？ 不是这么没道义是吧？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单元二，减价大作战。 星期六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所以谈到中美现在的抗争，政治、经济、军事这些很火辣辣的事，我们不在其位，是很难去很清楚地去描述，只能够大家看报纸所见到的。我们见到由朝鲜沿着中国沿海一路去到这个中亚，一路去到中欧和南欧，你都见到两个阵营摆晒阵势的了。无论是中俄、伊朗、土耳其、中东的国家，有些国家将会企开，在中美之间抗争，我相信有些国家会企开。其实大家是摆紧阵势，这个阵势我认为是危险的。我闻到一些所谓火药味。我在1940几年的时候，原子弹在港岛长期爆炸，我们在香港闻到原子弹爆炸的情况是怎样样。我们只是知道跟着他就投降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很开心。但是现在你隐隐然又见到大家在说收紧这些 call 了。所以我觉得心之所以为忧呢，就是互联网时代已经搞到个世界混乱了。现在大家混乱得来，根本就没有留意到个国际秩序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稳定。所以维稳不是只是闹中国镇压异己来维稳，其实现在全世界都需要维稳。如果不是你准备 去迎接一个大混乱的时代，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不想的。所以这些呢，我在很多资料里面看到，有人就认为说，喂，可能是一个超级的核心的经济的力量，为了达到它对全世界的操控的目的，正在说全球进行一场美中的对峙的一种宣扬和斗争。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我又觉得这些超级大财团，即是好似啲人讲嘅，讲罗富齐啊嗰啲嘢，我话喂，咁罗富齐喺中国都好多投资嘅，唔系净系喺其他地方吓。咁啊，最近美国政府阿伦伊提出呢个关于全球减个税收嘅控制，放喺13% 嘅问题。嗱，呢啲嘢咧又系会带嚟世界嘅混乱。嗱，其实而家嚟嚟去去系一个边个管治世界，边个说了算？边个以自己的利益来管治世界的问题，现在是这个问题，不是一个说中国习主席很不服气，做很多事所以人家要打击你，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事情发展到21世纪，究竟世界的秩序、世界的标准、世界的管治、世界管治的利益状求会向哪里？连3-5年里面必有分晓。所以我就觉得香港为什么要尽快稳定了香港，集中建设，我们不可以再混乱下去。请你们注意，所有这些混乱 北至新疆、西藏、香港、台湾、钓鱼岛到朝鲜，冇一样混乱同美国利益冇关嘅。所以唔好以为你为咗民主人权喺美国白宫嘻嘻笑，觉得好得意。请注意，到现在国家要出手，亦都系冇办法唔出手嘅，因为呢个绝对唔系深水埗油麻地之间嘅矛盾，亦都唔系简单地山顶区、半山区同我哋深水埗穷区嘅矛盾，而系一个世界嘅对峙嘅问题。如果冇咗超级嘅美国力量喺全世界，点会有个混乱情况持续咁耐呢？正如当我哋一要处理呢个某啲 CIA 嘅产业嘅时候，未讲咋，已经搬走晒啦，完全系对敌嘅战场情况急速搬走自己嘅嘢嘅一种行动嚟嘅。佢哋政府，美国政府讲系啊，系川普政府啊，佢话系啊，我哋好多中情局嘅人喺度啊，咁佢哋翻工噶嘛，佢哋要做嘢噶嘛，咁。咁就系咁咯，咁即系话搞乱你呢个国家同埋社会系佢哋嘅全球战略职责。咁所以我好希望我哋嘅朋友们，无论你系认为我哋有乜嘢做得唔好，边啲嘢做得唔啱，请你哋记住，唔系我同你之间嘅纷争，唔系所谓咩颜色之间嘅纷争。呢啲颜色嘅出现，呢啲颜色嘅挑拨，呢啲颜色嘅组合。有人是自觉地知道这件事的，有人是不自觉地以为是他崇尚一种道德原则而积极参与的。但是我作为一个参与了这么久香港的回归政治的人，我很清楚没有一种外面的超大势力怎会造成这么持续的混乱。所以安法的出现，我们选举制度的确定，就是一个迅速稳定香港。因为跟着这几年台湾风波会起的。如果台湾风波起，钓鱼岛风波起，香港是更加不能够容许人家配合。所以一定要严肃处理的。我希望大家听明我这段说话。不要以为走去趁这个热闹。等于我成日同啲朋友讲，两只大象一树对撞，你呢只咁嘅兔仔仲喺佢嘅象脚度喺树，以为撩嚟撩去，你唔知一脚就踩死你噶啦，你死咗啊，扁咗啊，你都唔知点解会咁啊。所以我睇到好多人，哎呀，即系好哀愁，好痛苦，我都好同情。但系而家最重要嘅要话俾所有嘅人听，呢场系全球性嘅博弈。全球性的标准抗争，全球性的利益规矩的制定，不是一个本地的小问题。你就算讲到现在新疆的棉花的问题，其实我们所有知道的人都觉得简直离晒谱乱噏的。我们新疆的棉的长棉长条的棉花是全世界最优质的棉花。在收成的时候需要动用很多人手嚟收割，去全国各省都召人，都去即系呼吁人哋去新疆参加摘棉花，每一个钟头几多钱？好似上个月中四月中嘅时候，香港酒店恢复嘅一啲嘢嘅时候，咪即刻62元一个钟，迅速请酒店嘅行业嘅人去参加咯。咁你话哦呢个就强迫劳动，咁边个强迫啊？资本强迫，呢个马克思讲咗啦。劳动同资本的关系，全国在其他新疆省附近的人去新疆摘棉花，新疆人摘棉花，在短短的时间里面要搞定它，无论我们机器有多少，有很多地方机器都去不到的。这些本来很正常的生产经济行为，但为什么会造成这样都变成中国一个罪过呢？又为什么都会造成这么多这些本来同中国关系好密切嘅公司，服装公司，呢度系牵涉到几千亿美元嘅嗰个经济，咁后边究竟 乜嘢原因呢？我希望各位朋友睇啲报纸、睇啲新闻嘅时候，一个要注意你喺边个同温层；第二，你要注意所有呢啲消息嘅政治撞球来自边度，佢嘅结果想引出个咩结论？嗱，呢个一定要好注意。所以我嘅同事，我所有嘅朋友，佢哋知道我好注意收集呢啲信息。嗱，我唔系特工，我唔系情报人员，我系睇网睇啲嘢，大家啲同事俾我嘅啫。我一睇呢啲情报有消息咁讲，有啲咁讲，有啲咁讲。喂，我话每一个讲话嘅来源喺边一度，佢会引出一个咩结果？佢想导致你咩一个结论？嗱，呢啲我希望喺互联网时代，好得闲去睇网嘅嗰啲朋友，特别系嗰啲退咗休好多时间，中英文都好好，好中意睇好多好多资料，啲资料互相你传俾我，我传俾你，你会睇到蓝嘅向蓝传，黄嘅向黄传，于是咧你就要注意到咧好多事情嘅 fact check。事实真相来源的调查。 风吹我的衣襟，然后在浪花飞奔渐离身，这晚你偶然来，一起与我望海，你对我说好吗，一切好吗，寻找到真静止的心翻滚，我俩有过凌晨，一起看过夜深，与你有过许多，跨过许多甜酸苦的脚步，潮和浪纵使足印，情依然深。Yeah. 香港电台第一台。